两间归雁呢喃，把春光烫伤，跋山涉水打不过一方之窗，这尘缘注视久违让人惆怅。 谁见红妆浅笑前尘如何模样， 是曲中闪亮月色融化时的念想， 是一色相思上青色空留故乡， 转身一句再见所有归途都流浪， 是一杯醉梦醒着潇洒一番的望， 是雨停前别离间红豆两盏一望， 不得已暗相思 只能两前深藏， 是相思的结局无处安放。 北京时间21:00。